节特别节目，还有一小时后锁定北京电台，咱们不见不散。 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都在吗？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临近春节了，年味儿越来越重了。走在路上，北京的车已经几乎少了一半，办公室也变得如此安静，甚至连今天音乐广播直播，好像主持人们也都采用了录播了。而再预告一下，在古典流行结束以后呢，由我们北京音乐广播还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过大年，所以在之后呢是全台的联播节目。很高兴在这里，在音乐会里问候大家。此时的你都在做什么呢？ 是 Easy， 我们一开始听到的这张专辑就叫做晨曦，感觉就是像在过年的时候，所有的朋友都回到家中，感受着温暖的和家人过节的氛围。当然也还有坚守在岗位上的朋友们。这首曲子很静，就好像真的是节日降临的时候那种感觉，也像是晨曦微露的破晓时分，往往是我们最自然本性流露之时。好像万物此刻都安静下来，也像是万物复苏的一刻，赋予的我们期待和希望。而这首曲子改编自亨德尔的雷纳朵当中的选段，叫做让我哭泣。音乐的感觉本来就很纯净，而 Easy 的声音也是很纯净飘渺。这个星期一不同以往，是节日的周一，来问候各位好朋友。先签到的朋友一般的叶子 He 还有胡雪迪，你好，这又是在哪儿来听节目呢？二班的玉林你好，还有 Nick F 假和山人花板爱乐立本金美美白，还有沁蓝溪水长流秋水风神邵阳晴云飘然橘子先生和正在听，正在听说了是在家聆听广播。各位好朋友都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哪里来听古典与流行呢？ Thank you. 这首作品叫做 Camilla Brana。 Brana 的意思是在德国慕尼黑南部阿尔卑斯山谷中巴伐罗亚州的小镇叫做贝尔迪克特，有一座始建于公元740年的古老修道院，这是布兰修道院。由于偏僻和隐秘，很少受到战乱和其他天灾人祸的破坏，因而保存着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献。在1803年，考古学家在这所修道院中发现了大量的中世纪的诗歌和戏剧古卷，其中创作的时间大概在11到13世纪，而在内容上呢，可以分为宗教和世俗两类。其中的200多首作品不详的世俗诗歌经巴伐利亚学者整理出版，这就是布兰诗歌。而这些大部分用拉丁文写成的诗歌，显然出自神职人员、还有落魄文人以及流浪学生的手笔。其中呢，蕴含着放荡不羁的精神和对放行的那种生活方式的赞美，这对于当时的这种宗教和令人惊讶的，因为毫无疑问，中世纪时期是被称为最黑暗时期，但是一些被称之为中世纪的拉丁抒情诗的作品出现在当时以宗教为中心的时代，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在1935年，阿尔夫，德国作曲家，他读到了这部诗集，这使得一生从事音乐教育的阿尔夫在时空的某个点上找到了时间的联系。他的冲动在阅读完这本诗集后形成了一种对人类与自身命运的思考，然后冲动成就了一部为独唱者、合唱队、器乐伴奏还有魔幻背景而作的世俗歌曲，大家乃称之为情景康塔塔。这部作品给受试留下了很大的印象。1937年6月8号来首演，在法兰克福。当时的德国由勋伯格、威伯恩、贝尔格等人献唱了一种现代语言12音系列，不仅是音乐界的焦点，更当时影响了很多的现代的作品。而这部作品可以说对当代的甚至是摇滚流行音乐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在听过了那种创世纪般的有点暗黑系列和干净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来听听这一首就着温暖的曲子。Thank you. 乐远走高飞的旅行，除了想象便有旅行的回忆。这里我看到有朋友说，听着这段音乐便忆起那年冬天在威尼斯，薄雾缭绕，水波粼粼，灯火阑珊，轻歌曼舞，就是不知道冈多拉飘向哪里。来看看月会的各位好朋友在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聆听古典也流行。尼克艾夫说了，最古老的收音方式那就是收音机，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朋友用收音机来聆听呢。橘子先生说，在国外倾听 FM， 我们这里刚好在早上听着这首曲子正合适，很安静。看到你这个时间是指 EZ 的那首吗？高乐说了，这首曲子叫做 Mala Fenina。尼盖夫问欧洲，橘子先生说是非洲。真的是一种想象，此时在非洲的橘子先生听着古典也流行，而音乐的感觉却是欧洲的感觉。尼克艾夫问了，那边是夏季很热吧？真的注意安全，身体安全，人身安全。橘子样说，夏天穿短袖。玉林说了，正在家里收拾屋子。哎，要过节了，大家的房间都打扫干净了吗？胡雪迪说了，在北京的家中听古典也流行，过年期间有小月老师的声音陪伴，真是好极了。哎，说到这里，真的古典流行在过年期间虽然是录播，但是并不停播，依然会有好听的内容带给大家，来听听吧。我节目里发的一个介绍，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见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览资讯。起舞弄清影唐山皮影展近日在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开幕，百余件展品涵盖了清代末期到民国初期纯驴皮制作的手工艺品，展览将持续到3月19号。春节期间，博物馆还将招募10名小讲解员，小讲解员将在大年初三到初五期间上岗。周口店遗址的 4D 电影、科普体验馆、体验互动活动、远古狩猎等常设活动也将开放。中华世纪坛正在举办信仰考古明清非遗文物展，中国眉山文化的脉动。眉山文化是在中国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的进程中相对最具文化原生态的地域文化典型之一。展厅里这些跨越了时空的物质实体，还原了那些传承了上千年却又迅速消逝的信仰内容。中国美术馆正在举办第3届强暴艺术家展，展览主题今日强势力，关注当下最鲜活新锐的当代艺术，鼓励青年艺术家展现创作中最新锐及鲜活的全貌，呈现其作品多元新颖实验的部分，体现了艺术家对生命社会实践及现实问题的探讨，独立而成熟的艺术语言贯穿在他们持续的创作之中。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现场直播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2018春节特别节目。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我们总是关注历史的这样顺位来发展，有时候关于横向可能我们考虑的并不太多，但是这首作品产生一个这样的故事，来源于一个音乐史上的瞬间。1816年，34岁的帕格尼尼与24岁的作曲家罗西尼在罗马邂逅相遇，于是这样一首作品就诞生了。根据罗西尼的歌剧写的几首变奏，其中这一首是摩西主题变奏曲。我在想，当年他们的相遇，他们的邂逅是什么样的？当时帕格尼尼被称为魔鬼小提琴手，他演奏的技术出神入化，而他本人的长相也是非常有魔性。而罗西尼呢，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他音乐中充满了各种样的情绪，有世俗的欢乐，但也有宗教的情绪，而他本人又非常热爱生活，热爱美食，所以他们的相遇一定很有意思。其中呢，这首摩西主题变奏曲就是根据这是帕格尼尼根据罗西尼的歌剧摩西在埃及中的摩西祷告时的音乐为主题来创作的。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的音乐，我觉得一方面有那种祈祷神性的感觉，可能节日快要到来了，另一方面也充满了世俗的欢乐。像这首作品的中间的这个段落就有着帕格尼尼的那种炫技的特点。听到的是摩西主题变奏曲，演奏者是我国的大提琴家齐立威。而在接下来这一首，我们听着则是充满着跨界的、充满爱意的小提琴曲。 首充满爱意的小提琴曲，演奏者是扎哈里亚兹。在1996年，扎哈里亚斯退出了演艺圈，隐居到了位于瑞士还有意大利语区的小镇。而他当时生病了，病情的症状也日益明显，他丢下了小提琴，全然不知那曾是他的生命。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他用跨界的方式演的一首好听的小提琴曲 Deep Purple。 是啊，有人觉得在这段音乐当中，我们听到了充满爱意的音乐，我们过着愈极简的生活，也许我们应该真的是舍弃很多东西，但是丢什么也不能丢掉了爱，丢掉了爱的生活，那么将是无趣的，也就丢掉了整个世界。而我相信音乐会让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都体现出来，这就是这首歌这首曲 Deep Purple。 你刚才那段拨弦，实在忍不住要说话，音乐很精彩，已经忘了它原先的曲调应该是什么样了吧。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爱的主题，选自教父，而演奏者是 Robin Lakatos。 不止一次在古典流行中介绍过他演奏的音乐，他是一位特殊的艺术家，即吉普赛小提琴家、古典音乐演奏家、魔鬼小提琴手、爵士音乐家、作曲家等称号于一体的当代音乐家。他的音乐有一种魔性，先不要说他的祖先拉卡托斯的祖先为过去的包括布拉姆斯写过的匈牙利舞曲还有他们的音乐吸引过多少代的作曲家，就是他的演奏也充满着各种风格，你喜欢吗？这里是古典也流行。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我们刚刚听过了跨界，听过了拉卡托斯，听过了其他，而这里又听回到帕格尼尼，这是他的24首随想曲当中的第43首。其实真正的技术在你完全已经忘记技术只想着音乐的时候，它不经意地体现出来，更显得动人。这里是古典流行，在今天节目最后带给你的是天鹅，希望你保有这样的心境，温暖、豁达、抒情而美好。 行，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在今天我们安安静静听了一组音乐，也希望保持你节日之前的冷静的心理，而且感受着美好的假日。好了，今天的古典流行到这里，让我们明天再会。古典流行在春节期间周一到周三，小玉老师都在这里在直播间和大家会面。同时呢，刚才我也介绍了，从大年初三到大年初六，同样古典流行也依然有节目陪伴大家的假期。好了，祝愿你在今天聆听这些音乐，感受午后的阳光，感受到美好。欢迎继续收听下面的节目，接下来内容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春节大联欢，欢迎您继续收听。 全世界的爱尔兰艺术瑰宝，源自康尼马拉山林的生命律动。2月17日至21日，凯尔特传说踢踏舞团燃情登台。